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交代一下，网聚冇有错啊？ 嗯，好啊。 咁当然唔系我个网聚啦，系其实可以当系嘅。即係如果譬如我哋成班人咧圍包台咧，人哋搞人哋嘅大網聚，咁我哋又搞我哋自己小型網聚，啊咁啊都可以嘅。咁啊因為咧，只係我可以講過先，啲人成日話我呢個係我娘家，唔係 外家係 嘛？唔係，你記住，即係佢還佢，我還我嘅。我哋咪唔妥啊？或者咧一路以來都佢還佢，我還我嘅。點解我要幫佢哋咧？就因為係兩個年青人。他們要創業，咁我同阿傑斯咧就要撐佢哋，咁佢哋已經成某程度叫成功啦，嚇而家可以自負盈虧咧，咁就我就咁啊， 功成身退， 功成身退啦。阿傑斯都功成身退嘅，其實，佢自己搞咗個頻道，不過就叫阿咩甲幫手嘅啫。其實我同阿傑斯已經功成身退咗噶啦，啊但阿傑斯留翻喺度要佢幫手，咁我唔使佢幫手噶嘛，咁我因為我。識識少少 IT 嘅我又有你咧，係嘛？咁啊，我可以自己搞，阿傑斯又唔可以自己搞，唔識自己搞。咁啊，所以佢哋都係要幫阿的佢哋手。咁所以佢唔係惡娘家，OK？ 啊，我就亦都唔係咩結牛台。如果你去到咩黃岸，原來結牛台咧，黐孖筋都唔關我哋事嘅。個台係兩個年青人，OK？ 阿的同馮總，OK？ 咁啊，咁樣講啦。8月18號，咁啊 ，Vic 家先6週年網聚啊，咁啊，睇下再睇下先啦。地點咧喺個銅鑼灣告士打道311號皇室寶5樓迎喜大酒樓。 我好似去過一次噶咯，嗰度。 我都好似去過。 走過一次噶啦。 係咩唔知啦。咁啊，星期幾嚟噶？睇下先。 8月18星期幾啊？ 18星期。 睇緊。 应该哎屌你真係好撚契弟㗎，永遠唔使星期幾㗎。 咪囉，星期幾最緊要啊。 睇咩到啊？咁我講咗其他嘢先。 8月18星期六。 星期六嚟嘅，咁樣。咁咁當然要畀錢啦。咁會員價就350蚊。咁傑斯頻道呢都係嘅會員都係350蚊。但係個非會員呢即係應該九成我哋嘅聽眾啦。都係非會員呢咁就500蚊。但當然你認識我㗎嘛。即係當然我咁個台唔關我事啫，當然個台唔關我事啫。 三百五 啦。咁我屈到㗎嘛，係咪先？咁如果你哋網友咧同我訂台啦，或者坐同我坐埋一齊啦，同我坐埋一齊咧，都係收350。但就唔好放飛機啦，當然啦。咁我去到時先收錢，又得。你過咗數俾我啫，我先到時咩又得。咁而家咧就有未我未公布之前咧，已經有一位網友會去㗎啦。咁我希望。包圍啦，或者包圍啦，咁樣可以同啲網友，即係上面有上面玩啦，我就有我下面網聚啊，咁係應該要搞下啲網聚㗎，我應該係嘛，咁啊見下你哋啊，嚇咁啊或者睇下你節目有啲乜嘢需要啊，都要取人保短啦，當然我係唔會理你哋嘅意見㗎啦，但好嘅我梗會要啦，即係如果我唔中意我唔出你㗎，但係都可以聽下，可以大家食下飯啦。咁其實最好係咁噶啦，人哋搞咁我啊包圍，咁可以同你哋見下，包兩圍都得㗎，咁我咪兩邊走咯，係咪先？咁阿碌你唔去㗎啦， 應該 你唔中意某人㗎嘛，係嘛？係咯，OK， 咁啊唔中意某人啫，咁有個你中意㗎嘛，得喺度㗎嘛，不算啦，唉，得唔得？又冇費事㗎， 你知我啲原則佬㗎啦， 啊你啲原則佬係咁樣㗎啦，咁我冇法啦，雖然唔係娘家，咁即係。都要我都希望撐一撐嘅咁樣，咁如果有網友有興趣嘅，就同我講聲啦 ，OK， 咁呢啲廣告完咗啦，咁第二樣就唔係廣告啦，上個再上個禮，我講有一集咧，咪講你賴嘢嘅，即係你係咩嗰集叫做冇快餐運啊，你嗰集叫快餐運啦，好評如潮喎， 嚇點解？ 係我唔知點解喎。我覺得跟住嗰集會好啲㗎，我唔知講我自己嗰集好靚過講你嗰集，翻嚟好評如潮。有位網友呢佢俾咗五兜嘢我㗎話聲呢。 嘩 打上五兜嘢嘩你真係佢始終講明好好好好笑啲喎。 咁緊要？ 咁撚緊要？我覺得下一集可以好啲嘅喎。咁下一集 聽翻先翻去。 下一集係講我嗰單應該咁應該夠水啦，係咪先？咁其實嗱打賞就有呢個50啦，咁其他10蚊、20蚊啊，或者1蚊、2蚊都有，一毫子都有嘅，一個仙都有嘅，咁啊，咁啊，平同人數差唔多，但有一個突然間飆咗出嚟，50，哇！咁嘅梗要即係要講一講啦，值得表揚啊嘛，係咪先？啊，繼續努力， 個別事件嚟嘅啫， 係啊，梗係個別事件啦，係咪先？但繼續努力，咁世界盃啊嘛， 嗰啲一蚊嗰啲繼續努力 啊，係啊，係啦，係啦，五十蚊啲繼續努力 ，OK， 因為 一蚊嗰啲咪努力多五啊倍咪好， 多五啊倍咯，仲有咯，好似嗱，而家阿碌嗰一集快餐運係好聽，係好嘅，你打上50，唔係50，咁如果跟住嗰集冇得仲好啊，咁你自己識做啦，係嘛，係嘛，當然咧節目出街嘅時候已經嗰集已經。過咗兩個月啦，咪過咗半個月啦，咁都係講笑啫。咁最緊要係乜嘢呢？最緊要唔係點俾錢我 ，OK？ 嗱，唔使俾咁多嘅，留翻啲，留翻啲咧，我要你哋去撐一啲團體，嗰時候你先捐過嚟，你明白？我唔係一個好貪心嘅人，你嗰50蚊或者你嗰10蚊，你嗰1蚊，對我嚟講冇乜幫助嘅，我話俾你聽。 都係 你係啦，但你唔好唔俾，都要俾 ，OK？ 但係咧，譬如你都要俾20蚊，你俾1蚊好啦。嗱，唔係同你講少嘅，你想俾20蚊我，俾1蚊好啦。跟住咧，即係將10蚊等我下次取雞。咁我要捐俾啲團體啊，咩好乜撚都好啦。 民族黨 啊，都得噶，真係得噶喎，真係冇所謂噶喎。即係阿芝阿祖捐俾熱狗得，咁冇所謂嘅。即係我將我捐俾邊個啦，就你唔好理啦。咁你哋試下咁樣樣 ，OK？ 總之我要吹雞，咁當然啦，你到時你俾 ，OK？ 就俾多少少 ，OK？ 咁啊最好啦。因為坦白講，佢一蚊我係覺得，我係打飛機用嘅，你明唔明白啊？係飛機用嘅，你俾十蚊 紙巾費， 你俾十蚊我又話一下飛機，你俾一毫紙俾我又一下飛機，咁你無謂俾，即係坦白講真係唔係咩啊？ 你俾夠1500我又可以執劑啦。 係啦，你俾又俾夠1500啦，咁我又唔肯同啦。系咪先嗱？即系有分別嘅。我唔係一個貪心嘅人，即係話咁多個飛機啫嘛。其實多少唔緊要嘅。當然咧，即係係咁講嘅，個口咁講嘅，個心啊梗唔係咁諗啦。話屌你，俾多啲好啊。咁樣，但係如果譬如，因為我真係會可能定期會有啲籌錢運動啦。咁當然啦，而家都係積極幫啊社民連籌下錢先啦。因為聽講都幾危困噶嘛， 係 嘛？ 慘 嘅，好撚慘啊！又俾阿黃漢賢又俾阿黃漢賢屌，又賴嘢長毛啊！隔離左右嗰啲傍住佢嘅，佢踩到腳咁啊！屌你，佢廢啊！即係社民連真係廢撚到，又即係唔識做節目就咪撚柒做啦！話聲佢聽，屌你明知長毛屌你老尾！ 老人遇上互聯網， 老人互聯網真係啲 啱啱冇議員做得閒啲，上去 Facebook 睇下，哇！原來我個人邊以前咁樣玩㗎，嘿，等我嚟， 真係黐撚線！下你隔離嗰個撚就兜兜佢啦，仆街！ 嗰啲廢人唔好提啊！屌你老味，係 廢 喺度 make stupid people famous， 佢仲要喺度加多把火， 加把火，係啦，呢啲撚嘢要屌啊，咪屌咯！大佬你 咩急數啊？你同呢啲 公眾人物，你真係做紅人地，屌你咯咪？ 黃百曹都叫做公眾人物啦，真係屌！ 黃百曹私怨啫， 唔係嗰個都叫做公眾人物啦，都叫有啲水平啊，起碼。 咁係噶， 喂！你同嗰啲咁嘅垃圾曹 唔知乜嚟嘅，大佬你真係，唉！不過算啦，真係。咁因為咁樣啦，有人即係籌錢又俾人屌，唔籌又俾人屌，咁當然好撚窮啦。咁啊，而家長毛籌錢，你屌佢長毛啫。咁我籌你唔好屌我噶 ，OK？ 因為啲錢都諗住俾我噶嘛。咁你理得我點用啫？嗰係咪先？ 係啊， 啊我捐咗。 我出完家用俾我老婆，我唔理佢點。 係啊，佢咪去買 佢， 佢買仔道具咯， 咪咯， 喺啲網上道具咯， 咪咯， 係買把劍翻嚟咯，屌你咯，咩又唔係 要買把劍？ 係咯，哎呀，你話我 買只馬， 係咯，我依家你睇我把劍咁樣 ，OK， 係 Sally， 係咯，我肯定係咁樣樣，估到啲雜女係咁 馬靚唔靚？ 喂，我依只馬嗱，人哋只馬咁樣樣，我只馬咁樣樣啊，有咩分別啊？冇，就係冇分別先特別咯，明唔明白 ？OK， 唔好講呢啲咁啊。周邊嘢，講翻個正題先。咁都係世界盃啊嘛。 啊，找數， 找完數啦， 找完 啦。未啊，我未到啊，小影嘅， 未到嗰個， 未屌，啊未搞啊，因為窮啊嘛，屌呢個閪，係咪先？啊，而家幾撚過啊？呢句説話真係 咁啊咁啊阿陸你又少去唱 K 啦咁樣。咁啊其實我哋好似係一完咗世界盃呢、我哋即刻我哋互相取雞啦。咁幾時啊屌得嚟啊你啊。 明知道世界盃係唔會出去玩㗎啦、 真係唔會出嚟玩㗎咁啊有不如咁啦我哋話我哋兩個不如去環江食 X 寶啦。點解要食 X 寶啊因為窮啊好你乖。你記得住。好老用啊呢句說話屌。 我今日先睇返新聞啫嗰條友接受訪問都幾好笑啫。 我未睇由東方㗎好似。 突然間出咗名喎。佢話一帶返嗰頂球盔一著返嗰件衫訪問嗰陣呢周圍啲人認得佢喎。 屌你乖呀。 因為窮㗎嘛屌。 喂我都過眼呀真係好笑。咁因為窮㗎嘛屌你乖咁我 嗰條友都過眼啦好似唔知80口㗎嘛。啊、但個樣老靚過。 我攞 一個我做地盤曬足廿年嘩個樣子真係慘真係。 咁冇辦法啦係。所以每一個行呢都有一個佢辛酸史嘅。 係 啦。例如啲揸住支咪廣播嘅人都會好撚辛酸㗎捐啲錢嚟啊屌你老味啊捐啲錢嚟啊。好唔好講埋因為真係都係真係嘅。因為窮㗎嘛屌你個係。 唔係計呢個哪有錢啊你老母。 哪有錢 嗰個之後呢個係新 㗎。呢個好呢個好玩好多。因為哪有錢嗰個撚樣 唔係 人憎㗎。呢個可愛㗎嘛。係先。咁冇辦法啦即係窮㗎嘛。而且又諗住星期五啦咁樣。咁其實呢我同阿陸呢喺微信度傾咗話星期五去呢我就一不斷呢都有同阿個經理講呢就問佢喂阿林林啊喂點解呢排啲女點啊佢話有好多暑期工啊有暑期工。有暑期工我知阿陸你唔好吊住 ,ok, 唔好吊住唔好吊住。 冇嘢啊。 我咁樣問佢啫。 嗰個都似暑期工嚟㗎。 佢咁答啫。唔係答佢點我唔係都幫我點你。 好 嘅、 okay? 但都唔係點你㗎。 冇冤你啊。 都唔係點你㗎。 琴日嗰個似暑期工喎真係 兩個。 似 啊。 似 㗎真係。即似㗎。佢嚟咗之內啦咁樣講。咁我就話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哋過嚟我就星期五過嚟啦你幫我安頓曬所有嘢啦咁樣。咁啊林林經理就話好啊冇問題啦你嚟啦。咁啊我星期四日就佢俾咗房號我啦。但係因為星期二三呢已經就同我傾緊即係女㗎嘛。你記住即係喺即係一年呢呢兩個月呢係呢個戰難必爭之地嚟㗎嘛。即係其實某一好多場呢都會有一啲呢暑期工出現㗎。但係我唔係講緊嗰啲16歲、17歲嗰啲啊我係講緊可能啲高中啊或者大學啊你要諗下嗰個環境先好多人玩窮遊啦係咪先而家好興㗎嘛喺中國都好興㗎啲大學生都要想出去就算唔係外國都去其他省份行下㗎嘛係咪先但係最撚慘就係窮㗎嘛屌你個閪係咪先咁你佢要出去玩個街要錢㗎啦咁冇錢咪唯有坐下台囉或者抹下鼻囉喺學校都不俾人屌㗎啦俾校長啊嗰啲同學啊一定有㗎啦基本上啲你知喂而家好撚放啊十六七歲已經即係喺大陸十六七歲已經行房㗎啦。 大陸嗰個性觀念係開放香港大樓。 咁其實佢屌在學校又被人屌在卡拉 OK 被人屌 在卡拉 OK 沒錢 沒錢玩的時候還要請他喝可樂喂這裡不是啊大佬這裡他請我喝啤酒我又可以唱一下 K 又被人屌幾年好是吧我又賺了錢這樣就形成呢暑期呢暑假呢就會有多了靚妹即係我靚妹即係18至20歲到啦即係高中係咪高中應該18歲 高中17。 高中到啦高中到大學咁都會出嚟做下啦咁會多咗嘅。咁呢啲多咗呢咁嗰啲元老即係小豬嗰啲 就開始唞下 嗰啲就唞下唞下啦小豬搞塊臭仔啦我去還電都廢喂我點同你鬥嘅。小豬唔係好老小豬22歲嘅。 22嗰咋 係啊 哇咁好 我仔7歲啊屌你老母你驚唔驚佢仔7歲啊 ,ok 咁。咁佢呢老啲咪要走囉要77嗰啲豬啲咪走囉77嗰啲肥啲嘛豬啲咪去旅行囉。咁嚟呢啲依家新力軍咁當然係喺浸喺 各大 K 場嗰度啦。咁、當然啦，窮啊嘛，屌你個閪！咁、所以咧，我哋就試下還港先啦。咁啊，一係加上阿林經理就話有啲靚妹。記住同佢一句係靚妹，冇話靚嘅靚妹。OK， 好。咁啊，當日啦，咁啊，阿碌又會晏啲嚟啊。咁啊，我就會早啲到啦，因為我得閒啊嘛。咁啊，晨早搭地鐵去撚咗 塘坑， 係咯，去咗食 X 部啦。咁啊，入住咗啦。咁啊，仲沖咗個涼添。食咗少少嘢，跟住就 沖定咖啡。 沖定咖啡？唔係啊，咖啡已經一早沖定喺屋企，搵、個樽入住咗。 又輕便裝啊？ 輕便裝，因為我夜晚咧，第二朝星期同你。confirm 樓房號嘅時候咧，我已經飲咗第一包噶啦。 OK， 因為要排毒啊。排咗你，因為即係嗱，我都係唔係題外話啦。神山府都係戰艦嚟嘅一部分啊嘛。我係會有輕射嘅。唔好輕射都幾嚴重添啊，去得幾密啊。即係唔好話好唔係去到好密啊。去廁所咁咧，我最好我就真係一定要咧，要飲一包先。去無全精。提晒款先，跟住先至第二日咧，咁啊好啲啦，而且第二朝好瞓啲咧，咁啊精神啲啦，咁啊跟住就沖定一支就喺K 房飲噶啦，咁到咁呢一隻幾時飲啊？我呢一先再講啦，總之我一支噶啦，沖定咗噶啦。本来嗰支谂住俾你噶，你话唔肯使啊？ 我有带啊，你有带啊？我唔记得冲啫嘛。 咁唔紧要啦。咁跟住我早啲到啦。咁我一坐低，咁阿林林咧就同我讲：牛哥，嗱，记住啊，嗱，点讲咧？我星期二、三、四都同阿林林有倾过偈嘅，夜晚啊咁样。咁佢冇同我讲嘅 ，OK。咁我就咁阿林林喺度啦，跟住首先咧就送咗阿蜜糖俾我啦，系咩野生蜂蜜喎，无添加、无人造色素喎，咁我唔知啦吓，咁我都会试啦， 你摆下先啦，你摆翻去几个月都唔坏，咁就证明系真蜜糖啦，真蜜糖系唔坏嘅。 O K， 系都摆翻去几个月都唔坏咧，咁 咁啊而家有咁啊咁啊，俾咗支蜜糖我啦，咁啊无添加人造色素啊呢啲，讲到会晓飞啊嘛，或者咧。OK， 男人飲蜜糖好噶， 系啊系啊， 系啊， 唔系根本蜜糖系好噶， 系啊，咁但系当然咧，飲蜜糖咧就唔好食豆腐， 同埋唔好搵滚水冲，因为会破坏佢啲营养嘅。 OK， 即系你温水啦，唔好热， 破坏营养冇问题，唔好食豆腐，因为会产生毒素，你系会结石啊，个胃结石啊，咁样，因为会硬化嗰啲豆腐，咁啊可以试下噶，我谂佢。你長期飲咧都比美神山苦嘅， 都健康噶， 都健康噶。你即係中意啦，我飲完之後會話你聽個效果，好嘅你裏面自己嗱唔係幫襯我都冇得幫襯啦。嗱林林光我撚事啊，係咪先？咁你可以自己出面買。當然啦，而家消委會又話好多啲蜜糖係溝啦，咁你再唔係咪幫阿林林買咯？好似一嚿水一樽啫嘛。 Okay. 如果純天然就抵到爛啦，純天然抵到爛啦。咁啊唔理佢啦，呢啲唔撚關我事，錢又唔係我賺。OK。咁啊，佢俾咗送咗樽蜜糖俾我啦。咁啊，跟住就佢同我讲：，牛哥，而家咧就唔可以睇女啊，唔可以带一班女出嚟俾你睇啊。咁咧，我就喺我谷度咧，我个谷有四廿几人，接近五十噶啦，咁咧我喺嗰度就嗌啲女过嚟，俾你啦，俾你啦，咁样话，我话点解啊？点解先？咁样我话。因為佢星期二、三、四都冇同我講過，我話點解先？跟住佢同我講咗個 case， 佢話星期一聽咗就星期一，咁咧就有班人應該可能星期日夜晚啦睇世界盃嘅 ，OK？ 咁咧就欺客嚟嘅，咁佢話坐台我俾一嚿水㗎咋，坐台俾一嚿 嚇？點解可以咁樣㗎？ 唔係知啊！咁當時啲經理咧，其實唔知係咪林林嘅嗰張台啊，邊個張台啦，就有啲咁嘅啟示啦。咁坐到俾一嚿，咁我係經理，我都以為你講笑啦，係咪啊？你中意啦，條你龍，咁諸如此類啦，我唔知啊。嚇，點知班撚樣咧埋單，真係俾一嚿。咁張單埋咗啦，但嗰嚿水唔關個場事噶嘛。嗰嚿水坐台錢咧就歸個女士噶嘛，咁個場就好似唔好理， 唔關事，因為佢我賺咗酒水錢啊嘛。 嗯。 啊，而且坐台又唔使拆翻俾場嘅。係。咁樣。 即係你媽咪咩咯？ 係咯。咁嗰條係個女咩啊？咁嗰條女俾一嚿水嗰件呢一 即係個媽咪去出面咯。 係啦，那個聖 X 寶就已經係坐多五嚿噶嘛。 嗯。 咁嗰下淨係俾一嚿、嗯，一件女俾一嚿。咁啊唔撚得，咁啊嘈得好撚緊要。跟住咧報警，邊個報警咧？啲女報警。 啲女都好警咁好啊！ 維權啊嘛，做雞有權啊嘛，大佬啊！咁啊，跟住佢又唔係咩？問阿林林，阿林林同我講話，唔係打去派出所， 嗯， 佢係就打110，直接揾公安局， 嗯， 落到嚟，咁仆街啦， 死啦！ 咁個結果係點樣？我已經廢撚特事問啦！ 即係本地收緊片嗰班管唔到啦！你係 啦，係啊，第一嚟，你打公安局咧就屌你咯！你收片嗰班嚟嘅， 你打 local 嗰個派出所可能撳得住。 係啦，啊仆街啦！咁跟住就嚟咗話咁呢間場，你知隔離仲有即係同一層樓，仲有間桑拿噶嘛？係 啊， 熄撚咗燈啊！屌你個桑拿，跟住嗰幾日，到我同你去嗰日已經熄撚咗燈啦。O K， 咁啊，咁跟住就話以後咧，佢要停兩個星期啊，半個月，嗯、就唔係點停嘅，停嘅意思就話唔可以帶女，嗯、因為佢話以前咧就有間其實有間 姐姐房， 係啦，有間 應該話有間任何時期邊間房空咗，嗰扎女就入去， 有一扎扎女坐喺嗰間房度嘅。咁樣咧就喺嗰個女可以嗌啲女出嚟幫佢睇啦，就而家唔得啦，就唔好坐曬啲女喺度啦。咁啲女又要分散咗，唔知喺邊度咧，邊地方可能留下飲緊茶啊，或者咩乜撚嘢啦。咁又要 call 佢過嚟嘅。咁每次我咁啊問咁啊佢俾啲相我睇啦，一路睇下，我睇相冇撚用喎。 哎呀，點解佢唔俾我睇咧？屌， 你太眼啦，太眼啦，你可能我估嘅啫。咁跟住我話，我唔敢揀啊。你嗌翻阿表妹過嚟啦，啊，因為上次一 Q 咋嘛，因為你知佢心係於我咁，你明唔明啦？即係自己呃自己嗰啲心係於我啊，咁不如咁我嗌佢過嚟啦，咁佢咁跟住我咁 OK 啦，咁我不唔好講住先啦，我最緊要都係你啫，咁因為你放工需時啊嘛，你係八點鐘， 八點幾 你先至到羅湖啦，基本上你成九點先嚟啊，你成九點先嚟。坦白講咁啊，啲女應該坐得妥就已經坐曬啦。咁剩翻嗰啲就俾你睇啦，即都係逐件帶過，一件一件帶過嚟啫。第一件帶過嚟嘅就係嗰對波輪炮嗰個啦。咁唔使諗啦，彈得啦。咁跟住嚟嗰個就嚟個假波俾你啦。 又彈得啦， 彈得啦，因為真係未屌啫。我屌咗啊嘛，我知啊嘛，我將個真相話咗俾你聽啊嘛。咁啊，咁冇啦。咁好撚奇怪喎，個假波嗰個咧就冇。冇去你彈咗啦，咁都坐翻喺間房度。 係啦，因為佢冇嗰個小姐房嘛。 係冇小姐房啊，坐喺度等咯，坐住等啦。咁啊坐咗唔知某一段時間啊 ，OK 啦，咁 啊幾個字啊，佢都 幾個字啫，其實都幾個字啫，咁證明都幾旺啊，都幾旺間場。咁啊跟住個小咁啊佢就走咗啦，跟住再嚟一件。咁啊嗰件咧，我睇咦都幾得後生喎。 系啊， 我就叫小奇工啦， 都似小奇工啊， 都似小奇工啊， 衣着都似小奇工。 如果佢个年纪都似小奇工啊，如果廿岁，可能大学生啦咁样，我又嘥面口咧，就咁啊，俾你拣咗啦，咁你可以讲下你呢件女。 唔系，我讲紧之前仲有一个噶嘛，肥肥地 啊， 系高大嗰个啊嘛， 系好高大嗰个 似小奇工， 嗰个都系都似嘅，但你记住系靓，都系佢喺我嚟讲小奇工啦，但唔系一个靓嘅小奇工啦， 系啦。 咁跟住再嚟嗰個就肥肥地啦，咁啊就你最後都 個樣都 OK 嘅， 逼於無奈你就 逼於無奈，咁見個樣是正正算啦， 係啦， 但就五短身材咯， 係啦，五短身材咯，我見呢個波好似好大喎， 應該唔係咯，我覺得係 baby fat 嚟嘅 啫，咁我唔知啊，因為我見到佢都幾撚大件咯，可能因為你背隻口 虎背熊腰咯， 係咯，你背隻口你個波個比例上講大㗎啦，咁啊大家玩啦，咁啊。最唔好有咩啦？你嗰件女咧，即系唔系彈你嗰件女噶，因為都冇乜嘢啦。佢對我，佢對鱷魚冇，佢唔驚啊。佢唔怕咗鱷魚，因為佢知道係乜，佢點玩法， 佢見過啊。 佢見過啊，即係可能我帶過去嘅，有啲人仲有鱷魚喺度噶嘛。咁佢見過鱷魚，佢唔驚，佢唔驚就投入唔到啦。投入唔到就唔好玩啦。咁我見到玩一陣間。咁就算啦，唔想玩啦。咁跟住就 適中啦、啊。 嗯， 咁適中你都要又係，喂，坦白講我都悶啦、啊。鱷魚我都開始悶㗎啦，我要諗，我就諗啲新嘢㗎啦。 嗯， 啊，咁適中又悶啦、啊，咁搞到搞到誒、個氣氛又搞唔起咯。 嗯， 係咯，咁啊歌 K 又唱唔到啦，咁你又俾我條女啊，俾阿表妹啦，叫表妹啦， 一嚟就灌咗我七八杯先啦。 咁唔係唔係灌 啊，我輸俾佢， 你輸。屌你啦！哇，你咁样讲嘢咁，我即系官，你技不如人。 系 ，OK， 又唔叫我输俾佢，我系输俾你条女啫嘛。 嗯， 系咪先？咁我都赢翻你条女啊。咁啊，玩到喺十点零钟啊。 嗯， 真系开始冇人。 嗯，我又因为之前连续饮咗几杯咧，真系好晕啦， 好晕啦。咁你就要走啦， 系啦，咁我闪先啦。 咁你闪先啦，你咁啊，你俾几钱嘅？ 六个、啊。 系啦，因为阿林林咧，因为你走咗之后咧， 嗯， 咁啊，嗰条肥妹都未走噶， 哦， 都未走嘅，因为阿林林就话，我走啊，我哋走咗啊，呢条你都冇走啊，都叫条肥妹。 点解？ 仲有台咯。 哦，仲有台， 仲有台咯， okay, okay. 因为仲有客人嚟紧啊。 哦，即系佢其实依家系因为冇咗嗰个女女房，所以就继续 系啦，当我哋系女女房啦、啊、，OK 啦。咁佢唔好走，咁 有冇陪你玩？ 有陪玩，有陪玩， 唔得啦。 咁跟住阿林林就知，佢就知。高嗰个咧，佢一定唔止俾五嚿噶。 嗯， 佢仲要知道你俾六嚿，咁、我都估你应该。系俾六嚿嘅，但系我 通常冇乜唔妥，我都会俾一嚿水小费。 系咯，咁样我其实呢啲，都不嬲都咁做噶啦。 嗯， 即系你都未够我哋一个网友啊。 嗯， 我哋介绍咗一位网友，其实喺我哋个谷度嘅，喺、我哋聊天室度嘅。咁样嗰个网友咧就我介绍咗俾佢林林识啦，林林佢识啦，佢帮阿林林订台啦。 嗯， 咁咧佢系订台嗰日先俾一百，红包。 嗯， 咁样完即系。到嗰日埋單，唔使找之餘，張單唔使找之餘，即係齊就唔使找啦。再俾多一嚿水俾阿林林啊、林林咧係非常之中意佢，啊話好靚靚仔啊，仆街係，屌你我就唔中意 啦，好撚憎我啦，因為我從來都唔醒佢，我淨係醒啲女嘅啫嘛，屌 啊！咁啊，我都表揚下我呢位網友嘅、啊，真係啱噶，但係你都不過都多啊，或者你啊，因為佢訂台嘅時候已經俾一嚿啦，咁冇問題嘅，你諗下啦，佢一個好處就係而家林林寄到佢、寄到佢，咁佢唔會阿林林係唔敢得罪你嘅，唔、敢得失你啊！話俾你聽，你無啦啦多兩嚿水喎、大佬，係咪先？喂，佢真係要坐四條女噶啦，四條女嘅價錢嚟噶啦，因為阿林林每個女插翻五兜嘢俾佢啫嘛，咁、如果係唔同 台先五兜嘢啫嘛， 唔同組快餐插五兜嘢， 哦，個嘢唔止噶， 都係五兜， 都係五兜， 同組又五兜。 唔係啊！以前我記得好似有分別嘅喎。 咁我唔知啦。 因為我記得好耐以前，即係講緊可能差唔多接近十年前啦，係、有分別，係因為佢要同個媽咪講佢過唔過夜噶嘛。我記得嗰陣有啲咁嘅，有啲咁嘅規矩。 咁、我唔清楚啦。咁樣 應該有。 而家平台就唔拆嘅，冇得拆嘅。 我平台冇得拆。 冇得拆噶啦。哇！好似冇得拆，唔知啊。我聽阿林以前講過。 應該我覺得 可能係 CX 寶嘅規矩啦。咁咧快餐同過夜咧，快餐同過夜咧就拆一嚿。咁個場要五十，個媽咪要五十。咁呢五十咧，如果係呢件女係個媽咪嗰組咧，呢個媽咪攞曬呢五十。如果呢件女咧係隔離嗰組咧，就同隔離嗰組媽咪分。係啦，咁即係25蚊啫。即係玩下手，如果我哋個網友係俾兩嚿水咧，最少都等於多咗四件女拆㗎啦。阿林林，咁當然哇，玩手八件添啦。如果係隔離組女嘅，係咪先？咁所以林林咪寄到佢咯。咁林林寄到佢咧，咁佢招呼實好啦。實會就算唔理我哋啊，因為我哋都係一嚿㗎嘛，係咪先？都理佢哋啦。咁其實所以有時唔志在俾個一百二百。其實真係，其實著數喺你哋嗰度嘅。咁、當然啦，我哋有冇仲叻啦？佢話呢一個係牛哥嘅交代。哇！我又攞 credit， 屌真冇得頂。咁啊，當然啦，希望個個網友都係咁啊，但係唔係個個網友都係咁嘅。有啲嗌咗台訂咗台唔去嘅都有嘅。有網友係咁啊。訂咗台唔去嘅話，阿林林係要蝕嗰個最低消費㗎。係 啊， 六嚿水啊，大佬，我真係。哎、不過算啦，咪費講嗰啲唔識做嘅人啊，咁啊算啦，咁啊咁最後玩玩玩玩玩， 咁啊，咁啊，我啊，咁啊，到時啊，我嘅嗰件女就坐去廁所啦。咁我咪飲神山苦咯。 嗯， 我飲神山苦之後點樣用咧？ 嗯， 咁就當然係29分鐘。咁而家下個禮拜再講埋佢啦。 好， 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